追寻智慧的思绪，感受悠远的情怀，家常读书时刻。 第三节，存在问题在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以上我们寻问题之为问题的形式结构为线索，描述出了存在问题的特征，这样我们就弄清楚了，存在问题是一个独特的问题，要清理出存在问题乃至解决存在问题，我们需要进行一系列基本的考察，但只有对存在问题的作用、意图与起因加以充分介说之后，存在问题的与众不同之处才会呈现出来。到现在为止，我们是这样说明重新提出存在问题的必要性的。首先，因为这个问题源远流长，但尤其是因为它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甚而至于根本没有一种令人满意的提法，但人们蛮可以要求了解这个问题有什么用，它是否始终只是或根本只可能是对最普遍的普遍性所做的一种虚无缥缈的思辨，亦或它是最富原则性的又是最具体的问题。存在总是某种存在者的存在，存在者全体可以按照其种种不同的存在领域分解为界定为一些特定的视知领域，这些视知领域诸如历史、自然、空间、生命、此在、语言之类，又可以相应的专题化为某些科学探索的对象。科学研究简单粗糙地把这些视知领域划分开来并开始加以固定，即视知领域的基本结构清理出这个领域，这件事情已经先于科学工作而由对存在领域的经验与解释完成了，因为视知领域本身就是以存在领域来划分的。这样生长出来的基本概念始终是开始具体开展视知领域的指导线索，虽说科学研究始终侧重于这种实证性，但研究所取得的进步却主要不靠收集实证研究的结果，把这些结果堆积到手册里面，而主要靠对各个领域的基本建构提出疑问，这些疑问往往是以反其道而行之的方式从那种关于视知的日积月累的熟知中脱颖而出。真正的科学运动是通过修正其基本概念的方式发生的，这种修正的程度不一，而且或多或少并不明见这一修正。一门科学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承受其最基本概念的危机，这一点规定着这门科学的水平。在科学发生这些内在动危机的时候，实证探索的发问同问题所及的视知本身的关系发生动摇。当今在各种不同学科中都有一种倾向醒觉起来，要把研究工作移植到新基础之上，貌似最严格构造的最稳固的科学即数学陷入了基础危机。如何赢得和保证那种本源的方式，借以通达应当成为这门科学的对象的东西，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了形式主义与直观主义之争。物理学中则有一种倾向要把自然本身固有的联系如其自在的那样提供出来，相对论就生于这种倾向。相对论是为通达自然本身的道路提供条件的理论，所以它试图把一切都规定为相对性，借以保全运动规律的不变性。这样一来，它就和它固有的研究领域的结构问题和物质问题冲撞起来。在生物学中，对机体和生命曾有过积蓄论与活力论的种种规定，现在则有一种倾向醒觉起来，要反过头来深入到 这种种规定之后进行追问，要重新规定生命体之为生命体的存在方式。在具有历史学性质的人文科学中，透过承传下来的东西，透过这些东西的表现方式及传统，而直趋历史现实本身的倾向日益强烈。文献史应当成为问题史，神学则正尝试着更原始的解释人像上帝的存在，这种解释是借信仰本身的意义先行描绘出来的，并且依然留在信仰的意义之内。神学又慢慢地重新领会到鲁德的见地，神学教条的系统系指于其上的基础本身并不主要靠生自某种信仰的问题，实则信仰问题的概念方式对神学问题不仅不够用，而且还遮盖它，瓦解了它。一门科学的所有专题对象都以试制领域为其基础，而基本概念就是这一试制领域借以事先得到领会的那些规定，所以只有相应的先行对试制领域本身做一番透彻研究，这些基本概念才能真正获得证据和根据。但只要任何一个这样的领域都应该从存在者本身的领域中赢得，那么创建基本概念的先行研究无非就意味着按存在者的基本存在建构来解释存在者。这种研究必须跑在实证科学前头，他也能够做到这一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工作为此提供了证据，这样为科学奠定基础的工作原则上有别于跛足而行的逻辑。逻辑不过是按照一门科学的偶然状况来探索这门科学的方法而已，奠定基础的工作是生产性的逻辑，其意义是它仿佛先行跳进某一存在领域，率先展开这一领域的存在建构，把荧惑的结构交给主门实证科学，使实证科学能够把这些结构作为明晰透彻的对发问的提示加以利用。于是举例来说，从哲学上讲，首要的事情就不是构造历史学概念的理论，也不是历史学知识的理论，而且也不是历史学对象的历史理论，首要的事情倒是阐释历史上本真的存在者的历史性。同样，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积极成果也在于着手清理出一般的属于自在的东西，而不在于一种知识理论。它的鲜艳逻辑是关于自然这一存在领域的先天的试制逻辑。然而这样的发问以及不偏依任何一种存在论流派及其倾向的最广义意义上的存在论，其本身还需要指导线索。与实证科学的存在者层次上的发问相比，存在论上的发问要更加原始。但若存在论在研究存在者的存在时任存在的一般意义不经讨论，那么存在论发问本身就还是幼稚而浑噩的。存在论的任务在于非演绎地构造各种可能方式的存在谱系，而这一存在论的任务恰恰需对我们用存在这个词意指什么先行有所领会。所以存在问题的目标不仅在于保障一门使科学成为可能的先天条件，而且也在于保障那使先于任何研究存在者的科学且奠定这种科学的基础的存在论本身成为可能的条件。任何存在论如果它不是首先充分澄清存在的意义，并把澄清存在的意义理解为自己的基础任务，那么无论它具有多么丰富多么紧凑的范畴体系，归根到底它仍然是盲目的，并背离了它最本体的意图。液晶正确领会的存在论研究本身将给予存在问题以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而不止于重新拾起某种可敬的传统或促进某个至今未经透视的问题。但这种实质上的科学上的优先地位并不是唯一的优先地位。